告别，只有开始。这里好，各位好，这里是乌鱼来了，我是您的朋友圆圆。 哈，大家好，我是江婷。 今天呢，窗外又是车水马龙，今天又是一个星期五， 而且是大风吹来了好天气。 是啊，想一想呢，天气也变好了，今天又是星期五了，是不是精神上很振奋呢？ 没错没错，我现在就特别期待， 期待什么？ 周末的到来。 马上就到了， 嗯， 所以呢，今天我们还是要站好这个本周的最后一天岗，那么好好的和各位共同来分享快乐的生活。 哎， 我们今天聊一个话题，说点什么呢？ 其实这个话题，我觉得是因为我身边很多的朋友啊， 嗯， 可能是比我小一些的朋友， 哎， 刚刚走出校园或者现在还没有走出校园的朋友，在这个时间都会面临一个工作的问题， 正在找工作。 哎，有的是这个辞职了换工作，有的是，之前的工作不太满意，总之各种各样的原因吧。集中在这个时间春季去进行招聘啊，找工作还是挺多的。 是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如果您以为我们说的是求职的话，那么您又想错了。今天我们说的是新人报道，不单是说呢，您可能入职，然后呢，来到一个新的工作岗位，需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这样的一段经历可能会很难忘。那么还有呢，回想我们的学生时代，上学的时候，每到一所新的学校，进入一个新的环境，新生入学的时候，那也是一件很难忘的事情。 对，但其实新生入学好就好在你周围的人都是跟你同一批进去的， 就至少都是同龄人。 对，但是你像这个新人报道就不一样了，可能只有你一个人是新人。 所以呢，不管您是回忆哪个人生阶段，总之呢，把难忘的事情欢迎和我们来分享。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 YJTP986， 今天的话题就是新人报道。接下来我们来说资讯，首先看这一条吧，让人很温暖人心呐。就是妻子失忆了8年的时间，那么丈夫陪着妻子，牵着她的手，每天一起上班。最近呢，这个重庆的王东和瞿兰是在大学的时候就相恋，毕业之后结婚。那么08年的时候呢，这个女士呢，因为脑出血晕倒，昏迷了26天之后终于苏醒了，但是之后呢，她记忆力丧失，连丈夫都不记得了，总是会说我爱你，我不离开你。从此之后啊，这个丈夫呢每天带着妻子上班，下班之后牵手回家，这一带就是8年。这个丈夫说了，说呢妻子从来不是我的负担，她好我就开心。 嗯，其实说到这个失忆这个状态哈， 嗯， 突然间想起一部片子，内容也是类似的，她每天醒来都是全新的世界，她也不认识自己的丈夫，就那样一个故事的情节。 所以丈夫就是每天要花大量的心力让妻子重新爱上他。 对， 嗯， 但这还好，妻子还说还会记得他， 嗯， 只不过他失忆了。 是啊，哎，虽然呢，我们说这个情人节刚刚已经过去了，但是其实呢，这种浪漫的事情呢，永远是爱情的主题。我们也希望这对小夫妻能够得到这个幸福，一路相伴。 没错， 嗯。 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条消息一出来，可能很多家长都要吃惊了。 是啊， 来关注一下，说被孩子们吞下过的一些东西，这是在西安市儿童医院出现的，近3年多取出来的部分的异物，包括纽扣电池、枣核，还有这个玩具配件、钉子、塑料棒、缝衣针、玻璃弹珠，而且最多的就是硬币啊。医生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家长一定要经常叮嘱教育孩子们，不要随便把东西放进自己的嘴里，经常去检查玩具是否零件松散，一定要看好孩子。 嗯、没错没错，听得我这个后背都出汗了。 我当时看到这个图啊，是满9张图，这9张图让所有的这个零部件，这小孩曾经吞到过肚子里被医院的医生取出来的部件都放在里面。 嗯，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孩子不敢去尝试去吃的，因为孩子他这个感知新事物呢，他是用嘴的方式，所以呢，这个家长一定要起到看护的作用啊，保护好您的孩子，不要受到这些意外的伤害。我们再来给这个北京的这个家长们提个醒啊，这个首都儿研所呢，出诊不带患儿，不给开药了。这个明星小药呢，也是1周买1次。最近呢，我们得到消息说，从下个月开始，首都儿研所的开药方式将有新的变化。凡是出诊不带患儿的，不能开药；复诊没带患儿，需要您提供1个月内的就诊病历记录才能够开药。除此之外呢，像那些就是很知名的明星小药，比如像夫洛霜这一类的，1周只能开1次，1次最多只能开5支，家长一定要注意了。 对， 就这立春以来呢，儿童湿疹是高发的状态。 嗯， 首都儿研所的这个附属儿童医院皮肤科，它历年门诊量就显示了，每年的3到5月份就诊的人数比其他月要增加15%到20%。 是， 其中有一半的患儿都是湿疹。所以这儿研所的主任就说了，对付湿疹呢，60%都要靠润肤的状态。但如果皮肤不仅干燥，还出现一些轻度的发红和小疹子，就要在基础润肤的状态下呢，增加外用药物的治疗。 嗯， 现在他们最普遍使用的就是首儿所研究的这个纯中药院内制剂的这种肤乐霜，具有这种清热祛湿的这种效果。 是。 临床上应用这个儿童湿疹20多年，对轻度的婴幼儿湿疹是非常有效的。 嗯，就是因为疗效好，所以像肤乐霜啊，还有这复合钙这些首都儿研所这个叫院内制剂，都是受到家长们的青睐。那由于这些明星小药只能够在这个本医院才能购买，所以呢，经常有家长啊不带患儿专门挂号，只为了开药。还有一些家长呢，用这种方式帮朋友来开药。那么也是针对这种现象吧，所以呢，这个首都儿研所最近发布了公告说，为了保证医疗安全，从今年的3月1号开始，初诊没有带患儿的不给开药，为复诊没有带患儿的，需要您提供1个月内在这个院里边就诊的病例记录，包括像肤乐霜、复合钙这些药品在内，必须有患儿到现场就诊，或者是凭1个月内的就诊治记录方才能够开药，帮人开药这些方式呢将被禁止。除此之外，从2月14号已经开始了，皮肤科的一位患儿一次就诊开这个肤乐霜最多是5支，7天之内是只能开一次。保健科患儿呢一次就诊开复合钙2号或者是复合钙3号，最多开2盒。而且只能开其中的一种，30天之内只能开一次，这些家长也要注意了。 哎， 嗯， 有些家长可能就不理解了哈。 是啊， 这孩子的病只要开点小药就能好，你干嘛非得让我跑医院？这不是浪费时间吗？ 嗯。 再说了，孩子要是去了交叉感染怎么办呢？但是这个儿科医生就说了，说因为医生看不到患儿就开药有安全风险。 是的， 而且儿童往往是发病急，且病情变化特别快。尤其是一些幼儿，他难以描述自己的病情，只能是家长去转述，这就可能出现一些表述不客观、忽略症状的状态出现。 所以我觉得这个新规定的出台呢，还是为了更好的保护您家孩子的这个身体健康。 没错。 所以呢，这个家长还是配合吧。嗯， 继续来关注资讯，来关注一下90后的小伙实力圈粉。这圈粉的地方可能你还真想不到， 在哪儿？ 广场舞占领了大妈们的舞，这个 俘虏了大妈们的心是吗？ 对，说说这个第一套戏曲广播体操吧，走红网络之后呢，苏州一位来自昆曲传习所的90后小伙发现传统戏曲与广播体操的形式能够更好的去传承和发扬，就自学了这一套戏曲广播体操，并且主动去联系社区，希望能够教居民们学跳这一套操。 哎，别说大妈们喜欢哈，就像我没有看过这个广播体操到底怎么做，因为是戏曲和广播体操的一个结合，就光听这样一个宣传的方式我就挺想学一学的。 我看了 啊， 曾经想跟着学一下，结果发现这里面很多动作还真的是 有难度， 对， 有 这个功底才能去做的。 这样，那看来这个小伙要给大妈们从头带起来了。 好好， 是啊。继续来说吧，还是和广场舞有关，但是这事儿让人不开心了。这个老人呢是广场锻炼声音太吵，遭到居民是用射钢珠的方式来袭击。去年的12月底，那一帮大妈呢是在广场舞跳是在广场跳广场舞的时候，因为开放的音乐声音过大，遭到了旁边小区居民钢珠袭击。事发之后呢，大妈们是转移了阵地，可是呢，这个广场的地带呢成了甩鞭子打陀螺的地盘，居民们仍然是不堪其扰。那么最近甩鞭子的大叔们又遭到了居民用钢珠袭击，还有散步的老人也被误伤了，这样的事情发生是所有人都不愿意见到的。 嗯，其实可能就是这个，你像那种甩鞭子打陀螺的地方，它可能需要空间比较大一些， 对，它需要在那种很空旷的，而且周围的最好是没有什么这个人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应该是离居民生活区域要稍微远一些。 没错， 这样能够不影响到其他人进行身体锻炼。 嗯，但是我们也要提醒那个居民啊，这种用弹珠的方式呢，这个是 不可取的。 对呀，这个有可能会危害到他人的这个身体啊，所以呢，建议您还是选择 沟通的方式来把这个事情解决。 再来说一个事儿吧，听到这事儿心情完全不好了。 是啊， 就之前总想着哪怕有一天要真干不下去，我就去天桥支个摊儿。 如果入职不顺利的话，我还有一条退路。 对，去支个摊儿，贴个手机膜，对吧？左贴一个右贴一个。 但是呢， 但是现在有人跟你抢生意了哈， 坏消息传来了。 哎呀，这个祖传贴膜遇到了新对手，说是日本发明了贴膜机器人。这是根据日本媒体报道哈，最近在日本的川崎重工展示了这样一款叫做这个 DUARO 这种的机器人，它一个绝技叫做给手机贴膜。根据展示的视频呢，这个机器人只用一分钟就能完成贴膜的工作。哎呀，看到的网友都说这感觉断了一条财路啊，天桥再也不需要我们了。 是啊，但是这项新技术如果推广开来的话，以后我们贴膜就更加的方便了。 我们赶明儿以后发明上门服务。 是 需要贴膜吗？我们帮您上门贴膜。 还是再说说日本哈，这最近呢，日本的商家推出了虫虫大餐，听起来就觉得辣舌头，看到之后觉得辣眼睛。那么最近呢，这个东京的一个酒吧推出了情人节特供的虫虫特餐，是从泰国进口的水蟑螂作为甜点，还有鸡尾酒作为配料。那么这个水蟑螂呢，它这个是桂花味儿的，咬起来嘎嘣脆。有顾客表示了说很怕昆虫，但是呢这个酒吧推出了叫虫虫鸡尾酒啊，这个配有水果味儿，而且呢非常的好喝。除了这款的水蟑螂鸡尾酒之外呢，还混合了杏仁腰果的焦糖面包虫。真是看了照片，我看到这照片就是焦糖面包虫吧，要把这个虫字去了该多好吃啊。 这好好的食材为什么非要加一个虫呢？ 实在是我觉得老板呢有点恶趣味了。 好吧，再来关注一条资讯啊，关注一下一个女子打车参加聚会，结果18万的手表丢失了。她说这我家啊，除了房子她最贵。这重庆的张女士打车去参加聚会，下车之后发现自己18万的手表丢了。他说这表呢是我家除了房子以外最贵的东西的，可千万不能丢。幸亏下车之前要了发票，联系上出租车公司之后，这的哥呢把表送回来了。他说这个也是大姐运气比较好，他之后还拉了别的客人，都没有发现这个表没有被捡走。 本来呢我可以很轻巧的说，这位女士啊，你怎么把这么贵重的东西就遗落在了车上。但是现在我真的觉得我也没有什么好说人家的，因为 就难免会有一些丢三落四嘛。 我们觉得这样的事情好像发生的几率很小，但实际呢就在前几天，我真的就下车的时候也是打了一辆出租车，结果下车的时候我真的也是把自己的包给落在车上了。都到快进家门了，突然觉得我手上怎么是空的呀，我的包呢，才想起来，当时慌张了几分钟的时间，赶紧想到幸亏我也留下了联系方式，所以呢赶紧通过一些渠道和这个司机取得了联系。啊，人家司机呢真的是态度非常好，而且人也很好，把我这个包后来是安全送回来了。因为他还要专程跑一趟，所以我觉得非常的感谢。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真的是给我们所有的这个乘车人员呀提了个醒。坐车的时候 一定要拿好随身物品。 没错没错，我们不要再给这个的哥们再找别的麻烦了。而且呢我觉得留下，你打车的时候留下一些凭证还是很有必要的。 没错。今天聊的话题是说新人报道那些事儿，有什么想说要说的话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一起聊起来。来听一首歌，来自旅行团，我不想失去你。 你现在到底在哪里？我到哪才能找到你？你把我丢在街上就离去，原因是我不在你。你的爱你知道我需要，可转眼我的一切没有了。你的眼睛实在太美丽，无法忘记，忘记自己。你总让我不想你，我知道你和别的男在一起，你说这样可以不爱你，我也知道现在就是应该放弃， 你的爱你知道我需要，可转眼我的一切没有了，你的眼睛实在太美丽，我无法忘记，忘记自每个夜里。知道我需要，可转眼我的一切没有了，你的眼睛实在太美丽，无法忘记，忘记自每个夜里。我不想失去你，我不想失去你， 这样的曲风很适合我们今天的话题。 嗯， 说的是新人报道。之所以不说新生报道，是因为呢，我们觉得，这个话题可以扩展到就是你新到一个新的环境，然后融入到一个新的环境，这个每一段经历。 嗯， 所以不光是上学的时候，这个初高中报道啊，大学报道啊，还有包括入这个工作之后入职报道等等等等，欢迎各位来分享你自己的经历。 对，我现在听着这个音乐， 嗯， 感觉自己左脖子在左右的摇晃，这样可以缓解一下疲劳。 哎，忍不住的就开始要舞动身体了。 嗯嗯，这说说吧，其实我觉得每一次新人报道啊，都是一个特别忐忑的经历。 是啊，就是又心里边又有很多的期待，很强烈的好奇，但是呢，又有惴惴不安的感觉。 对，其实我想想，我来到这边应该是快两年了。 嗯。 之前新人报道的时候还是挺历历在目的， 是吗？ 那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 说说， 然后见到咱们单位每一个主持人嘛，都打招呼，因为当时是领导带我去跟大家见面， 是啊， 我就觉得好忐忑，都是哥哥姐姐，装一装嫩嘛。 boss 真的很嫩啊！当时我记得好像当时是我和吴主播，我们两个正在做节目，然后你跟咱们的领导一起就进了这个直播间，然后来这个做介绍哈。 嗯， 当时觉得哎呀，我们的节目又有新生力量了， 所以你看到我的时候，是不是身上自带光环、曙光啊、希望啊？ 对呀、啊，以后可以稍微轻松一点了，不用每天都当班了。 嗯，但其实就是新人报道的时候，新人本身啊、是很忐忑的， 是 因为我不知道每个人的性格是什么样的，也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节目搭档是什么样的。 没错， 每一个都是非常的期待，每个人是非常的需要你自己去融合、去调整。 嗯， 包括每个人相处模式也都不一样。 对呀、 可能在那个时候就觉得自己是一个孤立无援的状态吧。 哎，会有一点就是刚来的时候嘛，到一个全新的环境，每张面孔都是新的，肯定会觉得有一点就是怯生、 孤单 啊。对对。可能我说的这有点过了， 切，对，确实有点切。 嗯，但是呢，其实你觉得换个角度来说，就是当你已经成为一个老人，然后你在面对新人的时候，你其实呢是一种就是很欢迎的，然后呢也是一种就对他其实也充满了好奇，就这样一种感觉，并没有觉得像新人自己的那种紧张的感觉一样。 但你看那种成长呢，只有在你经历过之后， 嗯， 才能感受到。就比如说前些天的时候，咱们就是有实习生来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哎，看到这些新人来的时候，才想到自己当年 稚嫩的样子， 很多举动，对，才会有一个反思。 确实，确实，所以今天呢，朋友们，我们这个婷婷都已经说了自己新人入职的时候、新人报道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欢迎各位也把自己的经历来说一说。 对，我应该说是我新生报道，人家今年刚上大学，我今年大一了。 好吧，好吧，看看这个平台上还有没有更嫩的朋友来说一说他新生报道时候的经历。 嗯， 这位叫唐宝宝的朋友说了，他说我记得高中的时候，高中报道啊，那还挺尴尬 啊， 这个把乱七八糟的东西撒了一地。后来呢，有一位学姐很好心呢、过来帮忙，还而且还带我这个一路找到了班集体，这个一路注册都很顺畅。 本来以为是同级的，后来才知道是学校安排学姐特地过来帮助我们这些新生的。哎呀，原来我并不是受到了什么特殊的待遇，是你自己想多了。 这个想的有点太多，戏有点多。 是啊，内心戏很丰富啊。 这是高中报到的时候是吗？ 啊，对。但是我觉得有学姐学哥来带一带，其实挺好的呀。 嗯。但我印象当中啊，可能我们高中不算太大， 哎， 但基本上都是告诉你哪年级哪班，你自己直接去找。 是。 到班里坐好，随便坐一个座位。等老师班主任过来给大家开会啊，介绍啊情况之类的，再发书之类的，之后才会轮到排座位的事情。 嗯，你说的好像是这样一个流程，但是我想起我高中的时候，当时呢是通知军开学不是 分军训， 对，就是军训和开学同步，所以呢其实他那个要求当中是你要带着自己的这个包裹，被子，然后呢一同来这个报道的，但是我当时好像不知道这一点，入学之后发现怎么身边同学都带着被子，然后慌慌张张的又回家去取被子，所以当时觉得自己那个经历也挺尴尬的。 那你肯定没有认真的读这个入学通知。 是的，是的， 嗯。还有这个是豆豆，豆豆他说的也是高中哈， 哎， 他说是上高中的时候，有一个时候一个人去很远的地方，一个人置办了所有的东西，第一次离家的晚上泪流满面。大学的时候全家的打着送我的旗号来北京旅游。 所以把你一个人，哎，就是大家你和家人是在这个火车站或者在机场就分开了是吗？ 他不是，他是这样说的，是我9月11号开学，我妈他们旅游到8月30号就回家了，剩我一个人在空荡荡的校园又是提前报到待了10来天，然后找老乡去到处借宿，好心酸。 所以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快就成长起来了吧，瞬间就有了一种独立面对生活的勇气。 尤其是面对亲人这样对待。 是啊，哎，其实所以说就是真的这个大学入学的时候对很多人都是一个分界点，就是成长的一个就成长的一个分界点嘛。之前可能还拿自己当小孩子，但是真的到这个高校之后马上就要和那个幼稚的自己说再见了，因为需要一个人去面对很多的事情。这个叫落下的朋友说了，他说我本科和研究生两次都是自己一个人跑到学校去，也没有人接，因为我每次都很早去。 哦，研究生本科都在一个地方，是吗？ 不是，都是他自己一个人去学校 啊。其实刚刚突然间想到说这个高中和大学的报到对比哈。 是啊， 因为大学要涉及到住宿。 对啊， 所以包括你的被褥分配，然后你的年级专业，应该是先到宿舍才会，之后才会通知去军训，再之后才会分到大班，毕业的这个专业班级啊之类的。 就我觉得有些朋友他分享的可能是就是很早之前的就入学的经历了，因为现在我了解到的好像尤其高校他如果这个新生入学的话，都会有这个接新生，然后呢就是不会让新生那么迷惑的不知道自己下一步要干什么，都会有人领着你，然后一步一步完成你入学的这个程序。 就像那会儿入学的话，就是先是火车站或者是汽车站， 就 有 人去接站了啊， 有人举着牌子去接你。 对， 之后到学校之后呢，学长们学姐们会一路领着你各种流程， 让你感觉到这个校园的温暖，很快融入进去。而且 当我也成学姐学长的时候，我也发现我特别喜欢去接新生。 哎，传帮带吧。啊，其实呢，尤其对于就是一些这个贫困地方来的这个学生来说呢，学校还会为他开辟这个绿色通道，也是能够很快的办理入学，然后很快的就是感受到集体的温暖。继续来看这位朋友吧，他是怎么回事？ 先别笑，好好说。 Talent 他说呢，我就记得我入学的时候，我迷路了，我毫不迟疑的迷路了。 这迷路这事儿， 是发生在校园里，还是在你去学校的路上？ 如果是在校园里，我觉得也挺正常，因为有很多学校啊，如果你走错了门儿，就比如说人家南门开始这个迎新，你非得从北门或者西配门进来， 对呀，完全找不到这个，肯定会迷路啊。 没有正确的指引嘛？ 没错， 哎呀，这，开学第一天报到，你就这个效果也可以了。 哎，难免慌张，都理解，都理解。 还有这个是无比兴旺，他可能这个年龄稍微大一点哈。他说我们那个年代啊。一听这四个字儿， 是学生时代吧？ 对，我们那个年代报到也没什么特别的，没有家长送，更没有家长帮着整理内务。唯一记得的就是大学报到的时候最后一天去，当时还是挺唏嘘的，觉得就我自己了。 有时候就是触景生情，看到人家都是可能一家子都来送，送这个同学，然后上开新生入学嘛，就觉得自己很落寞，很孤单。 但是也许那个同学看到你还觉得很羡慕呢，哇，他果然是比我们都成熟， 棒棒 啊，对啊， 最后一天来 可以独立的完成任何的事情啊，我觉得就是看你当时的心情了。看一看时间，现在已经到半点了，那么我们稍事休息一段广告之后回来接着聊。 人生有风，与您相伴， 源于皇家，出自大兴，中华老字号 永丰酒坊。 今年大吉，好礼来袭， 送祝福，送好礼。二到四月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报价就送不锈钢1.5升电水壶，快快拨打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我们各自打着梦想中的十字背包，时刻准备着抛开烦忧的那场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 FM 986。 娱乐八卦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无语不欢。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乌鱼来啦。 Work like they used to before, and I can't sweep you off of your feet. Will your mouth still remember the taste of my love? Will your eyes still smile from your cheeks? Darling, I will be loving you till we're 70.Baby, my heart could still fall as hard at 23. And I'm thinking about how people fall in love in mysterious ways. Maybe. 北京时间早上8:32，各位好，这里是乌鱼来了，我是您的朋友圆圆。 我是张婷。 哎，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本来我们是想说新人报道的，就是包括您入职的时候那种新人的感觉，但是发现呢，更多的朋友喜欢聊的是新生报道。 是我们什么时候把话题带歪了吗？ 有可能啊，说着说着就跑题了。但是其实呢，好像也是在这个话题的范畴当中的。就是反正是你作为一个新人，然后进入到一个全新的环境，你是怎么融入进去的，这个报道的过程，欢迎各位来分享。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GTP986 随时等着您。接着来说资讯吧。这件事情啊，我只能说这个父亲也是很任性啊。他呢是登了整版的广告，宣布和儿子脱离父子关系，从此之后咱俩就是兄弟了。最近呢，有一位父亲啊登整版的广告，和儿子脱离父子关系。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以后我叫你少臣，你叫我老官，有你有我便有江湖。 天哪，还挺文艺。 是啊，据这个父亲说了，说儿子呢从小其实是一直喜欢跟老爸一起玩的，但是呢从高中开始父子之间沟通越来越少了，朋友圈把老爸都屏蔽了。于是这位父亲呢深思熟虑之后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这真的是深思熟虑之后做出的决定。 谁说 登报脱离父子关系成为兄弟？ 我就想啊，谁说父亲就不能任性呢？有时候也可以任性一把呀。 其实我倒是觉得啊，反而说出了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一定要登报说出来我们就是变成兄弟，你才肯跟我分享去你的生活呢？ 是啊， 对吧？就在家里如果不用登报，不用说做这种事情， 父子两个人也可以很正常的交流，去分享生活的话也挺好的。 也许就是这位父亲实在是觉得没有什么样的途径可以让他和儿子取得沟通，所以只能这样了，出此下策吧。 对，或者只是这个叫少晨的孩子啊，他的老爸太会玩了。 我们也希望这件事情能够让儿子反思一下，是不是需要和老爸沟通一下了，老爸也需要你的安慰和理解呀。 朋友圈赶紧给我取消，取消什么对我屏蔽， 或者专门为老爸开一个朋友圈，就咱俩群聊吧。 再来关注一条资讯啊，关注一下，一个女会计被骗了136万，但剧情的反转竟发现公司的群里全都是骗的。 难道我到的这个公司是假的吗？ 是一个假的公司。 是啊， 2016年呢，骗子冒充公司的领导，把这个公司的会计钱某拉进了以公司为名义命名的微信群。钱某一见看这个群里啊都是公司的员工，以为是公司的工作群，领导编造各种理由，群里其他人去进行附和，让这个钱某两次一共转账了136万。而目前呢，两名嫌疑犯已经被抓了，上线呢正在追查当中。 哎，这样的骗局其实之前也发生过，我觉得就是作为咱们这些这职场中人吧，真的如果是这所谓的公司群的话，你在加入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警惕， 擦亮眼睛。 对，至少你要确认一下这群里边的是不是你真正的同事，是不是你真正的领导。 只要涉及到这个 钱财这些方 面，对，钱财来往，一定要打一个电话，或者见到真人，或者进行其他的沟通去确认一下。 没错，朋友圈也是有风险的，入群之前要谨慎啊。接着来说吧，这件事情很惊魂。那么开车不系安全带，女子当场被甩到车外去了。那么最近呢，江苏江阴的女子方某驾车的时候与侧面驶过来的一辆黑色轿车相撞，因为她没有系安全带，所以呢这个女司机当场是从车窗外飞了出去，失控的汽车撞到了绿化带才停了下来。根据这个碰撞实验证实啊，这个车速啊可以达到每小时这个40公里，人体呢受到的冲击相当于是从六米的高空垂直落到了混凝土地面上，那不是摔得实实拍拍的吗？真的是听到这样的实验之后，您还敢不系安全带吗？ 开车系好安全带，走在路上才安全嘛。 不是你这哥们儿有点帅吗？ 对，你这什么大长腿。 是啊是啊， 总之呢就是提醒大家，只要开车您就一定要系上安全带。 没错， 包括很多司机朋友发现特别喜欢用那种安全带的卡扣插在卡槽里， 对， 呼滴滴不叫了，哎正好，但其实您是把自己的安全置之度外了。 没错，您这糊弄的是谁呢？ 如果您听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广播，是不是看看自己安全带有没有系好呢？ 哎，确认一下安全吧。 继续来关注关注，美团悄然上线了一个打车业务。 美团 打车业务 真的是把我们的生活团团围住了。 哎，说说最近有南京的网友啊，可能是在咱们这边还没有出现哈、在他们这个美团的 APP 当中出现了一个美团打车的入口。就发现了，这个美团网也是证实说是他们现在正在南京低调的试水打车业务。在南京的本地，打开美团手机的 APP， 在 APP 顶端的分类一栏呢，就可以看到美团打车的入口。进入之后，可以输入像这个出发目的地啊，看到周边的车辆运行信息，和咱们之前用的网约车的软件差不多。 是的， 而且叫车成功之后呢，也可以使用第三方的支付。 那么根据呢这个南京当地的网友透露说呢，这个美团打车的起步费是0元，时长呢是每分钟3毛钱，里程费呢是每公里1.8元。那么每位乘客最低消费是9块钱。还有网友表示了说，目前较多的车辆都是宝马系列的高端车呢。那么在网约车新政出台之后呢，上线网约车业务最受关注的就是网约车牌照问题。那么美团方面呢也是表示了说呢，他们现在已经是和政府部门取得了积极的沟通，相关的手续正在按照政策流程来申请办理当中。那么相关的负责人也表示了说，让每个人吃得更好活得更好是他们的这个企业使命。那么这次呢在南京先行试水，也是基于他们呢对于用户需求的一个考虑。 这真的是我在想，我会有这样的需求吗？如果我打开这种外卖的这种网站的话，可能就是因为我懒得出去，所以想要外卖。那网约车总之有一些奇怪。 所以说人家真的就是根据人家的企业宗旨吧，所以呢要把他们的业务呢延伸到方方面面。 继续来关注观众资讯，说说什么叫做拍照要美不要命。可能很多人和我们看到这个标题觉得很耸动， 是啊， 但真的有很多人就在作死自拍啊。 在网络发达的今天呢，隔三差五就有朋友圈里去发个自拍，获得了很多人的点赞， 嗯， 有种特别来劲的感觉。 是啊， 但有一些自拍只是为了在朋友圈集赞，就把命搭上，就太不值了。而美国一家网站就集合了一组这种 no 做 no die 的这种自拍， 是啊， 警告大家自拍需要谨慎。 我们看到照片，真的觉得替他们捏一把汗哈，希望他们的故事还有后续， 应该有吧？ 不要定格在这张照片上了。 比如说，其中有一张照片是后面大概有一二三四五头牛， 是啊， 斗牛那种带着长犄角那种牛， 嗯， 在追一个游客，这个游客手里拿着一个 iPhone， 然后还在自拍， 真的太危险了。看到之后，我们只能祝他好运吧。然后这样的事情不要再发生。 嗯 嗯，希望大家都不要把自己的这个最美好的时候就定格在那一刻了。接着来说，还是和手机有关的。这个手机太好玩了，中学生玩手机，结果踏进下水道，还要民警赶来救援。那么最近呢，这个安徽的一名中学生走路的时候低头玩手机，结果一脚踏进了这个张着口的下水道，下半身呢被困在了下水道，人呢是趴在地上，一条腿卡在了被压坏的混凝土钢筋之间。幸亏民警及时救援，被困学生呢才能够得以脱离困境。 嗯， 虽然说这个下水道张口，这肯定就是这个安全措施不到位，但是我们觉得这个一路啊低头族边走边看手机，这绝对也是有问题的。 而且我记得之前看了一条资讯， 嗯， 是说一个女孩也是低头玩手机， 哎， 但她因为腿太细就卡在下水道那个中间那个缝里了。就是那种条纹状的那种下水道的口，风口里卡进去了。所以这也是因为腿这个脚太瘦哈，但其实也是因为低头看手机不看路。 对啊，责任其实自己也是有一定要负担一定的责任嘛。 嗯，没错。再来关注资讯，关注一下媒体报道说了，大学生的月均生活费是1212元，超过三成表示这个钱是不够花的。想想一下，当年咱们自己在学校的时候，生活费大概是多少哈？ 那个时候有个500-600块钱就已经很厉害了，就是很有钱，很有钱了。 你看，近期这是某研究院发布了一份针对中国大学生消费行为的调查报告， 嗯， 说是带校的大学生每月平均开销是1212元，超过三成被调查者说这个钱不够花。男生呢，主要花在社交和娱乐上，女生主要是花在形象消费和零食上。家庭是学生生活消费的主要来源，而94%的学生的生活费都是由父母或者是亲戚提供，其次呢是打工去兼职，占据消费榜首的就是食品和形象消费。 嗯，所以不工作不知道柴米油盐贵呀。也希望呢，这个现在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哈，就是需要当代大学生都普遍一起反思了， 其实 钱都花哪儿了。 我曾经真的仔细的算过， 嗯， 包括自己每个月的支出收入哪些可以减少，哪些不能减少， 哎， 基本生活收入基本生活的这些支出都算完之后，发现真的1000来块钱不够用。 哦，至少你是一个有心人啊，就是你自己确实的去反思了一下自己到底这个收支的一个情况。 嗯， 我觉得多数的学生呢还是属于那种就是一旦钱不够花继续伸手管家里要，他不太会去考虑说这个钱有没有浪费的地方。 对，当时就想到交通方面，然后通讯方面， 嗯， 就是手机的话费， 哎， 还有包括一些如果偶尔买个水果，包括每天的三餐的费用， 嗯， 包括一些其他的护肤品、化妆品、自己的衣服， 正常开销其实都还觉得这点钱紧巴巴的， 捉襟见肘。对， 好吧，好吧，所以呢，这个学生们也可以考虑勤工助学这样的方式啊， 打工兼职。 我好像听到有人说，你说的跟真轻巧，就好像你上学的时候是这样似的。 哎呀，嗯，但就是这个时候就非常尴尬，自己确实有这些消费需求，但确实所有的消费来源主要都是靠父母。 嗯， 所以我说这时候就应该去平衡一下自己，要么削减自己的消费需求，要么就是你努力去让自己变优秀，或者是做一些兼职。 没错， 嗯。 接着来说这件事情是女子网购低价蜂蜜。结果呢，尝了一口发现全是白糖味儿的 低价蜂蜜， 我头一回听说白糖味儿的蜂蜜啊。不知呢从什么时候开始呢，蜂蜜呢容易买到这个不是正牌货了，而且呢这已经成为了老百姓生活的一个常识。即便是这样，成都市的这位市民呢陈女士还是没有料到自己最近19块钱网购的一罐蜂蜜竟然假的太离谱了，不但一丁点儿的这个蜂蜜的味道没有，而且喝起来跟白糖水没有两样。 哎，这蜂蜜水到底什么味儿？我很少去喝蜂蜜水，就专门沏一杯去喝，就有的时候会加在一些饮料当中，一起喝了。 但是至少你想一想，它肯定和白糖是 有 区 别 的。对，这个市面上呢，到底这个假蜂蜜有多少？最近呢，还真有记者去走访了。走访之后发现呢，说这个网售蜂蜜呢，真的是真假参半呀。有的蜂蜜甚至可以用大米糖浆来勾兑出来。对此呢，这个专家给出了一些这个建议，也希望提醒这个广大市民啊， 看怎么去辨别到底哪些是真蜂蜜。 没错，没错。 首先来说就是看外形。看外形，这个从网上买估计不太靠谱， 是啊， 因为看到图片呢，可能是经过调色的哈， 和这个食物是有差别的。 这个新鲜的蜂蜜呢，它是色泽度、光感度是非常高的，光亮如油，晃动的时候呢，蜂蜜是颤动比较小，停止晃动的时候呢，瓶壁上的蜜液会缓缓地流下来。 还有呢，就是闻香味了，开盖之后闻一下，真蜂蜜呢，它会有淡淡的花香，但是没有那种浓烈的香精的味道。还有就是看看拉丝啊，这个用小汤勺或者是牙签搅动一下这个蜂蜜，然后呢向外拉伸一下，如果是真蜜，那么通常可以拉出薄如绸缎一般的蜜丝，而且不会断结。那么假蜜呢，拉丝是不连贯的。 哎，这个感觉就是可操作性非常强。 是 啊，试一下哈。 还有一个更可操作的就是尝味道了。这真蜂蜜呢是甜而微酸，口感绵软细腻。假蜜啊，这个蜜味很淡，鱼味也是淡薄短促的。总之就是比白糖还要寡淡吧。 说到这个甜而微酸，我突然间想起来，好多蜂蜜确实是这样的， 是吧？ 当时还在想，蜂蜜不应该是甜甜蜜蜜的吗？怎么还有点酸呢？ 至少入口的感觉应该是绵软的呀，为什么哎，像白糖一样直接就咽下去了？ 这有点心塞塞了。 是啊， 也提醒大家，在购买蜂蜜的时候可以多加挑选。 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就是说一说您这个不管是新生入学也好，还是新人入职也好，总之回忆一下那个新的经历吧。 没错。 来 听一首歌，来自黄晓明、佟大为，光阴的故事，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一起聊起来。 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洛阳，忧郁的青春，年少的我，曾经无知的这么想。风车在四季轮回的歌里，它天天的流转，风花雪月的诗句里，我在年年的成长。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等待的青春。相片古老的信，一句褪色的圣诞卡，年轻时为你写的歌，恐怕你早已忘了吧。过去的誓言就像那课本里缤纷的书签，刻画着多少美丽的诗，可是终究是一阵烟。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三个人，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流泪的青春。 他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回忆的青春。 每次这个医疗话题啊，觉得医疗什么当年的时候，我就是有一种追溯时光的样子。 哎，忆当年嘛，所以呢，当然是满满的那种怀旧的感觉。 嗯， 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说一说，哎，新生报道或者是新人报道，看看您有什么想分享的内容。微信公众号 YDTP 九八六，我看到了这位叫善的朋友说了。我大二那会儿啊，接新生，看到新生彷徨的眼神，发现自己原来已经融入这个校园，不会觉得陌生了。 哎，就是大二的时候再看，那当然有这种感觉啦。 所以就你看一个新人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就是曾经的自己，而自己就是也可能是他未来的他。 嗯，然后看到这个是北极以北，北在哪里？他说呢，大学有个男同学，家里是江苏的，大一新生报到，他父亲给他带了两箱鸭梨，放到宿舍之后。说这个都是同宿舍的，别客气，以后就是哥们儿了，你们自己拿着吃啊。他转身去交学费，等他再回到寝室，什么都没了。 大家真的没有客气啊，这叫一见如故嘛。我看到这位叫李氏的朋友说了，他说呢，报到第一天刚进寝室，看到床上坐了一个人，个儿不高，黑黑的，额头上的皱纹清晰可见，而且头发已经开始有点秃了。当时以为是家长，点头示意，心想这个家长还挺年轻的。不久之后，不见家长动身走人，也不见他孩子在哪儿。经过多方一认这个确认之后，发现他是我以后的室友。 哎，这还有一个认错的哈。 对， 他说这是花椒树下的孩子。刚报道的时候，我把我下铺同学的表叔认成是同学了。哎呀，我同学长得太老成了。 我刚入学的时候，就刚那个进到宿舍里边，然后呢，看到呢，我上铺坐了一个，因为是那个中年男士哈。 嗯。 我当时因为这个人呢在侃侃而谈，你知道吗？我就以为哎，这应该是一个学校老师，是不是来关心一下新生啊，在和新生在聊啊？后来发现他是我上铺的父亲。就这位叔叔特别的健谈，所以呢，就是和大家和这个不管是家长还是和学生都聊得很开心。 哎，我也发现，就是在你新生报到那一天、 嗯， 如果说送你们的家长都能聚在一起的话，他们在宿舍里就会聊得非常开心。 是啊， 哎，你家孩子怎样怎样、嗯、这种的聊。 对， 可能也是为了想这个营造一个和谐的这样一个氛围。 对，都是想替孩子以后生活做一个铺垫嘛。 对， 看看这个朋友吧，咱们说了那么多，我看这朋友说的才厉害呢。他说的是小学报到，这位 小学报到，嗯， 这位叫大胖的孩子说，这个朋友说了，他说小学报到，在教室外排队等进去，等着等着突然吐了，没生病，当时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可能就是紧张吧。哇，他还能记得这么清楚、嗯、想必当时那个场景也是深深的印在了脑子里。 对，一会儿会不会有人说自己幼儿园报到，哭了半天，哭了一整天，哭了一星期。 还真未必你不记得，我记得我不记得幼儿园报到，但是我记得就是幼儿园时期去那个少年宫报到、 嗯、啊，就去学课外课。 对对对，然后当时记得自己也是怯生生的站在门口，反正那个景象还是有印象的。 嗯，还有这个是让我再多睡会儿。他说大学报到的时候呢，是爸妈送我从山东到成都。 哇 哇，一路上我是欢欣鼓舞，爸妈是垂头丧气。等到他们要回去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哎呀，没人疼没人保护了，于是就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到爸妈上火车，我还是哭。哎呀，老妈说她回家发现这个衣裤都是哭湿了。 特别理解他、 嗯、 尤其是就第一次出远门嘛，可能刚开始去的时候路上还是充满了就兴冲冲的，充满了期待， 新鲜和期待。 对啊，可是呢，看到自己最亲近的人马上就要离开自己的时候，那一刻的分别呀、啊、可能很多人都经历过。嗯，再看一下这位朋友，他叫呢沈公子。他说初中新生报到开学的时候，他说我们班主任不知道用何种方式，于是呢选了四个人做值日生，于是我就被选上了。报到那天我还很自豪的和人搭讪了，说这里还有这里都是我扫的啊，这里是我擦的啊。现在想想我当时怎么那么囧啊。 哎，还有这微笑，他说了。说上大学那会儿啊，刚到火车站就看到学长来接，那叫一高兴一兴奋呀、啊！ 坐着大巴一路到一个雄伟的建筑下车了。山下跟我们说，来，我们的学校还要再走一会儿，绕过这栋学校，这栋学校是其他学院的，然后就一直在一个小巷子里走啊走，拐来拐去，终于见到一个大门。学长说，哎，这就是我们学校正门啊。说按看到应该是一个比较小一点的门哈，这就是我们学校的正门。然后我觉得我爸快晕过去了，说这学还上吗？我说没事，先上两天再说吧。 就我觉得他真的就有一种梦碎的感觉， 尤其是你发现你的学校要绕过别的学校或者经过别的学校有强烈对比的时候， 就那种幻灭的感觉哈。 没错。 还有呢，这位朋友叫我的灵魂是蓝色的，他说呢，大学报到的时候，因为学校是军事化管理，要统一的领枕头和被褥，由高年级的同学示范内务整理。当时一位学哥学长示范如何把被子叠成豆腐块，由于用力过度把床板给拍断了。 太认真，太认真。 是啊是啊，这位学长以后会不会留下阴影啊？ 哎呀，我看到这个文心，文心说，说我老爸，说我老爸的事儿吧。我老爸大学的时候去报道，然后生病了，去医务室，大夫直接问，哎，三十几了。 那说明这老爸还挺年轻的呀。 可能老爸一直长得像三十几，现在还是长得像三十几。 他说他老爸这个当时这个经历是不是？ 嗯， 那还真的是挺有意思的。有的人可能年轻的时候看着老成，但是上了年纪之后，你发现他还是那么年轻。 没错。 嗯，接着来看吧。他说这位叫 Juicy 的朋友说了，报到那天呀，我爸妈送我排队的时候，前面有一个帅哥主动和我搭讪。我们还没聊两句呢，我爸妈就凑过来了，四个人一起聊。 这就尴尬了， 画面一定是很感人的。 嗯，爱吃鸡翅的大蚊子他说呢，说记得大二那年，我宿舍几个哥们儿想去认识一下新来的漂亮的学妹， 哎， 特意跑到各个大一的新生迎新点，在那儿蹲点儿，展现出当代大二学长无事献殷勤的风范。 哎，这就是很多的这个学长和学姐不都打这样的旗号，然后去看看新生吗？ 嗯， 就是看一看，哎，有没有可以发展的对象啊？ 就当时还说说，如果看到新生军训的话， 嗯， 我们就要穿着当时军训的那一身衣服，坐在后面吃西瓜。啊，一问你哪儿啊？我上课没事儿，过来歇会儿。 可见他这个军训的时候是留下了多么深的阴影。 嗯 嗯，接着来说吧，看看呢，这位朋友叫这个坡田琴，他说呢，高中报到的时候，班主任给分好了宿舍，千辛万苦拉着各种行李找到宿舍，人家说你走错了，这是男生宿舍，我们是你们是女生。 而且我觉得特别崩溃的一点就是，基本上所有的大学现在的宿舍楼都是要爬楼的。 对啊， 我们当时的宿舍在五楼。 嗯， 内心是崩溃的。 我们当时住的宿舍是在三层，但是我没有电梯哦。 啊，那太好了。对， 所以要炫耀一下。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怎么说的。他说呢，是这个15年前啊，我去学校报到的时候，老爸提着箱子走在前面，我跟着。当时老爸就感慨说，还是有个儿子好啊，小伙子都是自己扛箱子，父母跟在后面。他说15年过去了，老爸偶尔还是会提起这件事儿。 嗯，但其实就是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吧， 嗯， 在这种情况我觉得这个处理方式完全不一样。 是啊， 男孩就是那种情绪不会外露，觉得哎没事儿，我在这儿什么都照顾自己好好的。女孩可能就有一些想要哭啊这种状态了。 哎，没错没错，其实就是情感的表露方式不同而已，但是总会内心当中会有小波动的。就像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说的是这个新人报道哈，不管您是新生也好，还是这个新的职场新人也好，总之呢都是满满的回忆，都是我们人生当中的一段很难忘的经历。 嗯， 也欢迎呢通过分享，我们会觉得更加珍惜自己现在所拥有的一切了。也欢迎各位呢把这个带着一份快乐的心情，那么开始新一天的生活。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 那我们就明天再见啦。 谁知道你的他，无言地哭。